嗱，今日系1月16日，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。喺今日，喺加拿大、美国，甚至好多其他嘅国家，好多嘅牧者、好多嘅牧师都会讲有关圣经正确对性爱嘅教导。嗱，点解今日会讲咁样嘅信息咧？咁多嘅牧者，原因喺前些时喺加拿大系 pass 咗一条 Bill C4。这个律法是在上个礼拜1月8日是开始实行。根据这一条标所讲，如果任何人是用圣经来到辅导其他人，例如有个同性恋者去到这个辅导者那里，如果这个人是用圣经来到辅导他，想改变他同性恋的行为，他可以是入狱 up to 5年这么长。另外，若果有細佬哥對佢哋嘅性別係有疑惑，你話點解會對性別係有疑惑？30年前、40年前從來都未聽過呢啲事，但係而家就係因為有好多嘅書本、電影、電視，令到細佬哥覺得自己生出嚟係男嘅，未必需要係男；生出嚟係女嘅，未必需要係女，好疑惑。若果是有辅导者是想改变他们，如果他们想改变他们自己的性别，有辅导者说不应该，圣经说神做男做女，你是男的就是男，你是女的就是女，这个辅导员亦都可能是被判入狱 up to 5年那么久。这个真是非常非常之的不幸，加拿大是 pass 了这条 law。 我们现在美国相信指日可待，随时都会是报他们的后尘，都是一样。愿神怜悯，愿神是给我们美国还能够有自由的言语多几年。很多的牧师都在今天是会讲关于性爱正确的教导。我就不会讲，因为我在说前些时才讲完箴言，讲过一篇道就是圣洁的智慧。所以我这里不会再讲同样的事，我们是会继续讲耶利米哀歌。我们知道今年全教会都是讲耶利米哀歌，今天就是会讲到最后一章的大结局。我讲过耶利米哀歌其实是很有趣，5章的经文有个很特别的结构，5章的经文有5首的字母诗，每首的字母诗都有少少的不同。那你说为什么耶利米要这样做？亦都是因为这样，有很多的神学家都说耶利米哀歌这部书其实是有5个不同的作者。其实不是的，透过这些少少的瑕疵在每一首的字母诗，其实耶利米是指出经文的重心在哪里。在说第一章，例如16、17节那个字母是调转了，字母诗就是一路由犹太人的这个字母排出来，所以有22节的经文，因为犹太人有22个字母。在说第16、17节的字母是调转了，跟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章是不同。所以犹太人的读者就会将注意力放在16、17节，其实16、17节就是第一章的经文的缩写，带出来的信息就是说我们要面对现实。当一个人在苦难的时候不面对现实是不能够行出忧郁黑暗。第二章呢，第二章我们说根本没有什么瑕疵，因为第二章的主角是神自己，神是执行他的盟约，来到是审判、惩罚、管教以色列人。所以神是有他主权，第二章是讲神是没有瑕疵的。那你说没有瑕疵，那我们怎样知道经文的重心在哪里？一个犹太人的读者读完第一章，见到第16、17的字母调转了，就会将注意力放在第二章，同样16、17节带出来的经文就是说神应验了他古时的盟约。这个就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盟约，你们守约得到祝福，你们违约得到管教咒诅，但是神仍然是给我们有向他申诉 甚至向他埋怨的时候，他鼓励我们向他倾心如水。所以一个人在苦难当中，第一要面对现实，第二可以向神来到申诉，但是千祈不要停留在那里。第三章呢，第三章我们见到是很特别，一二四五章都是有二十二节的经文，唯独第三章是有六十六节，是一个首尾的结构。而经文最中心的地方就是三章的二十二至到三十三节，带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希望放在神的身上。所以不要说只是自怨自艾、自我怜悯、搏命申诉，我们要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。第四章呢很有趣，我们说第二章是最完美的，每节是有三句的经文，第四章呢每节只有两句。所以你在第四章你想找三句的经文你找不到，但你可以将注意力放在有没有字眼词句重复两次出现，当它第三次出现的时候就是经文最重要的地方。而带出来一个讯息就是，无论以色列的人民，无论以色列的首领，他们都去到神的面前来到认罪，这个很重要，要为自己承担责任。那你说第五章又有些什么的瑕疵呢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？如果你读十部解经书的话，十部的解经书都会告诉你第五章是没有字没有诗。其实我不同意，其实第五章是有个小型的字母诗，在数五章十九和二十节。五章的十九一开始就是第一个字母，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 Aleph， 然后在数下半句开始是犹太人第十一个字母 Kaf， 然后第二十节呢一开始是 Lamet 第十二个字母，而下半句呢开始是 Tav， 就是最后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。四个字母是将一个小型的字母诗摆在第十九和二十节，给我们见到耶利米告诉我们听经文最中心的地方就是第十九二十节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读。有很多人会说，啊，牧师不是个个好像你这样书呆子，是留意那些希伯来字的字母。如果我们不懂得那些希伯来文的字母，那我们就走鸡，不知道经文重心的地方在哪里。其实耶利米不单只是用一个办法来到指出经文重要的地方，你看第四章就知道了，不是只是单单数字的出现有多少次。我们见到在第四章有两个首尾结构，两个首尾结构的重心，四章六节和四章十三节给我们见到，就是犹太人的人民认罪，犹太人的领袖认罪，这个就指出了经文重心的地方。今日五章都是一样，不单只是有个小型的字母诗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结构，就是我们见到耶和华啊这个字眼是出现了三次。第一次出现在五章的一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。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五章的一至到十八节，是讲出犹太人的遭遇，求神来到纪念他们。而最后呢，最后第三次出现耶和华啊，在五章的二十一节，是说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。有没有见到啊？神啊，求你纪念我们，你好像不记得了我们一样，求你纪念，求你使我们能够回转。这个就是两个耶和华亚所指出，而经文最中心的地方呢是一个转捩点。耶和华亚第十九节是讲到你的宝座是传到永远，跟着说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，为何许久离弃我们。我们见到是一个转捩点，由求神纪念去到求神来到复兴他们，向他们来到回转。所以我们见到其实第一个部分是耶利米哀歌的五章一至到十八节，这里也可以分开两个部分， 就是讲到他们财物的损失，五章的二至到十节，还有讲到他们的感情，他们是悲哀，他们是失望。一个人在处困境的时候，就很多时候会触景伤情，样样东西都会令到他们想起自己的困难，自己的苦难。我跟大家讲过，我在处很久以前，我曾经是有一个忧郁症，那段时是搞到神经衰弱，非常之的忧郁。你看我现在的身形，再瘦30磅，你可以想到我那段时是有几瘦，直情个人是落晒形，精神恍惚，坐在这里我能够觉得自己的心跳。我相信大家坐在这里现在听我讲到不会心跳，除非我讲到真的那么得人惊，令到你会嘣嘣声的心跳，不会的。如果有个人在你背后拍你一下，失惊无神，那你就突然间个心平拎蹦隆在那里跳。或者你运动运动得很剧烈，你会觉得，但是你好地地坐在这里，你不会。我就坐在这里平心静气，会觉得个心卜碌卜碌卜碌咁跳。我同你倾偈，我望住你，突然间有个人叫我声，我望去右边，你嘅影就跟埋去咗右边。有人同我叫我喺个左边，我望你嘅影又去咗左边。我嘅神经完全系迟钝晒。嗰阵时我成日都讲，我真系半隻脚踩咗落去棺材窿入边，半条人命。嗰阵时样样事见到都会触景伤情。哎呀，我以前嚟过呢个地方，我上次嚟嘅时候我唔系咁样嘅，我唔系半条人命。或者见到啲人，哎呀，我上次见到呢个人嘅时候我唔系咁样嘅，而家变成咁样样。犹太人都系一样，耶利米佢系触景伤情，佢见到好多嘢令佢諗起以前嘅事，例如佢哋所失去嘅物业，他们失去的财产。在处五章一节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，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。耶利米写耶利米哀歌，应该是耶路撒冷城被毁至到以色列人逃避去埃及之间的那段的时间。好不幸，犹太人没有听到耶利米的劝告，耶利米叫他们不要走去埃及，他们不单止没有听，甚至劫持埋耶利米一起走到去埃及，甚至最后根据犹太人的传统，耶利米是死在埃及。是非常之非常之的可惜。他们现在想起他们以前的物业，他们所出产的一切地产物产全部去了外邦人的手上。连过路的人见到什么都可以随意来到拿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非常非常之的讽刺，他们以前服从神的时候，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，迦南人的屋企变了他们的屋企，迦南人所种的一切物业啊，一切的出产啊，变成了他们的食物。现在呢，他们反叛神，刚刚调转了，他们的屋企变成了外邦人的屋企，他们所出产的一切变成了外邦人的食物。一个犹太人能够住在自己的祖屋，承受祖先的产业，这个是他的福气，他蒙福，就是说他是一个与神立约，他是守约的人。但是现在呢，全部的男丁差不多死了，那些细佬哥变成孤儿，那些太太变成寡妇。这个真的非常非常之的讽刺。当他们犹太人一帆风顺的时候，神跟他们说，喂，你们要照顾孤儿寡妇了，你们要待外邦人好一点了。犹太人有没有听啊？完全没有听到。现在呢，落到一个地步，他们自己的细佬哥变成孤儿，他们的太太变成寡妇，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进入了外邦人的手上。水本来是免费的，现在耶利米哀歌的五章四节说他们是出钱来到买，柴木本来是随手可得的，现在一样是要用钱来到买。这里的水字可能是有个隐喻，就是耶利米书的二章十三节， 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作出池子，这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本来活水的泉源就是神自己，神自己来到带领以色列人，他们不要，他们要用自己的手作出来的池子是什么？用手做出来的就是偶像，他们走去拜偶像，甚至他们是依靠他们的邻国、那些和他们结盟的国家。他们都知道这些民国不是可靠的，因为当巴比伦来攻击的时候，那些民国根本没有来帮他们，但他们仍然相信他们，当他们没有东西吃，他们仍然去投靠这些国家。在《哀歌》的五章六节说，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，为要得粮吃饱。以前约书亚带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东征西讨，所向无敌。而家呢，敌人的刀剑啊都上到他们的颈项那里，他们想休息，但是都不能够有时间来到喘息。其实这个一早是神给他们的预言，这个就是神跟他们立盟约，当你们违约的时候，这些事就会发生。在《申命记》的28章48节，神说，所以你必在饥饿、干渴、赤露、缺乏之中，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，直到将你灭绝。《申命记》的28章48节，这一切都是神所预言会发生的事。我们都是一样，当我们在困境、在危难的当中，我们就觉得，哎呀，神好像不记得了我们了。你看现在这些灾难临到我们的身上，神好像完全忘记了我们。他们以前曾经是在埃及成为奴仆，但是神打救他们脱离埃及。现在呢？现在他们不单止成为奴仆，他们还成为奴仆的奴仆。巴比伦人是找奴仆来到管辖他们，昔日神是帮他们脱离埃及进入迦南地，现在呢，神将他们是从迦南地赶出去，去到巴比伦这个外邦人的地方。我们见到甚至留在以色列的人，他们很多都想去到旷野来到找东西吃，耶路撒冷城找不到东西吃，他们去旷野。昔日出了埃及之后，他们去到旷野没有东西吃，怎么神从天降玛拿，神从天上降鹌鹑给他们吃，没有水喝呢，磐石都会出水。现在呢，他们没有东西吃，要去到旷野，旷野只有敌人的埋伏，只有敌人的刀剑，他们要冒住生命的危险才能找到东西吃。在哀歌的5章10节说，因饥饿燥热，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。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，原文不是说他们的皮肤晒到黑色好像炭一样，原文其实是说他们的皮肤发热好像火炉一样。这个正是利未记26章16节和申命记28章30节的预言，说他们当他们违约的时候，连炉病、热病都会攻击他们。其实在树耶利米哀歌的5章3至12节是有一个非常之精彩的首尾结构。经文的中心，最中心的地方就是5章7节。5章7节给我们见到，就是犹太人再一次的来到是认罪。我们见到犹太人成为别人的奴仆，在树5章6节，即是5章7节的前面，说他们投降埃及人，投降亚述人。在树5章8节，也就是5章7节的后面，说他们成为奴仆的奴仆。他们向神来到申诉，他们最后发觉，原来他们的遭遇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，不单止是他们的罪，还是他们祖先的罪。他们没有在树向神来到投诉，哎呀，不关我们事的，完全都是我们的祖先，他们没有这样做。但他们是清楚知道，他们得到的遭遇是包括他们祖先的罪。 嗱，佢哋祖先有咩罪啊？喺出埃及记嘅十九章八节，话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：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佢哋系发誓要遵行神嘅律例典章，但系最后佢哋都冇做到。冰封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犹太人嘅反叛唔单止系一代两代嘅事，系一路由佢哋最早喺住西乃山。他们的祖先得到律法之后是没有遵守，由那里已经开始，所以他们所承受的惩罚是包括他们祖先的罪。这里其实一个守尾的结构非常非常之令人痛心，本来犹太人应该承受他们的祖业，得到他们的祖业，现在他们得不到他们的祖业，全部是被外邦人拿了，唔单止冇祖业，佢哋仲要承担埋佢哋祖先嘅罪，系几悲伤。嗱，我哋讲完咗佢哋物质上嘅损失，我哋不妨睇睇佢哋感情上，佢哋系得到悲哀失望。犹太人喺说古时喺说旧约，神已经系叫佢哋唔好同外邦人嚟到通婚。嗱，佢哋系要分别为圣。神因为知道如果他们是跟外邦人通婚，他们就会拜外邦人的偶像，就是好像所罗门王，当他有很多外邦人的妃嫔的时候，他的心就离开了神，所以神要他们分别为圣，不要跟外邦人来到通婚。而犹太人亦都因为自己的血统的纯正而是感觉自豪，感觉骄傲，所以他们是很鄙视撒玛利亚人，他们叫撒玛利亚人到杂种，他们非常之骄傲，为了自己纯正的血液。但是现在呢，无论未婚已婚的女子都被敌人来到强暴，这个对犹太人是一个很大的耻辱。一个爸爸没有办法能够保护自己的女儿，一个丈夫没有办法能够保护自己的太太。他们的长老呢，本来长老应该在城门口辨别是非，应该受人的尊敬，现在呢，他们的首领被敌人吊起来到打，当众来到被侮辱。少年人呢，本来应该是享受的时候，应该作乐的时候，现在不得了，要忙着去搬这个磨石，钢磨石。孩童呢，细佬哥呢，本来应该在屋企被爸爸妈妈来到领养，被爸爸妈妈来到保护，现在他们要去劈柴担水。嗱，好快下个礼拜我讲完咗耶利米哀歌，就会讲约书亚记。在约书亚记入面话俾我哋听，其实犹太人在古时是有特别的工人来到帮他们劈柴担水，现在呢是要他们的仔女、他们的孩童来到做。无论是年老年幼，无论是尊贵的领袖，或者是甚至是乞衣，全部没有人是能够逃过以色列因为灭国而带来的灾难，带来的耻辱。其实五章的十五至到五章的十七亦都是有个首尾的结构。这里五章十六节就是经文最中心的地方。五章十五是五章十六的前面，同埋五章十七，十五同埋十七都是讲心，所以我哋见到有个首尾的呼应。以前是点样啊？心里快乐想跳舞，而家呢悲哀，心里发昏，眼睛昏花，都是讲到心。而中间最中心的经文就是五章十六节。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，我们犯罪了，我们有祸了。整个五章的十一至到十八节，犹太人都是向神申诉，讲出他们悲哀的处境。冠冕落下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们的王西底家被巴比伦人劫持到去巴比伦，从他的王位上拉了下来。而五章十八节呢，耶利米话石安山荒凉，野狗行在其上。我同大家讲过，一个城若果系好兴旺、人烟稠密嘅话，你唔会见到野狗， 而家咧个城荒凉到连野狗都出现在其中。嗱，其实第五章我哋见到系讲出犹太人见到自己嘅处境，明白到呢一切都系因为自己嘅罪过。我哋见到佢哋以前依靠嘅系乜嘢啊？依靠祖宗嘅产业，依靠领袖，依靠佢哋嘅王，甚至依靠民国嚟到帮自己。但系佢哋发觉，当巴比伦人嚟到攻打佢哋嘅时候，民国根本系冇用。但系佢哋都唔学精，到灭咗国之后，佢哋仍然依靠亚述人，依靠埃及人嚟到供应食物俾佢哋。嗱，你谂下犹太人真系有几天真？所以耶利米喺书五章十九节向以色列人呼唤出嚟，系我哋个王已经被巴比伦人拉咗落嚟，从王位上拉咗落嚟，但系我哋个神仍然坐喺佢嘅宝座嘅上高，佢系永远存在嘅。嗱，有冇见到呢个？所以就系五章十九节重要嘅地方。我一开始嘅时候就同大家话，五章十九、五章二十就系经文最重心嘅地方。耶利米是要叫犹太人再一次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神身上，因为神仍然坐在他的王位上，神仍然是掌权。耶利米说，不是敌人将我们打败，是神将我们打败。耶利米说，不是敌人毁灭了我们的圣殿，是神毁灭了他自己的圣殿。所以耶利米在五章十九、五章二十节就是经文最中心的地方。我刚才讲过，耶利米用了两个办法来到指出这两节经文是全文的中心，就是一个很简短的字母诗，另外就是如果你用经文的结构，三次耶和华亚出现，第二次就是首尾结构最中心的地方，就是经文最重要的地方。十九节话，耶和华啊，你传到永远，你的宝座传到万代。但是五章二十节呢，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，为何许久离弃我们。一方面他看见神是永远存在的，他知道要将他信心放在神的身上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亦都见到好像神是离开了他们一样，好像神已经是忘记了他们。我们每在苦难当中，我们都是一样，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觉得神为什么离弃了我，为什么好像离开了我已经很久很久，为什么啊，神啊，你是不是忘记了我。但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儿女。在书以赛亚书的四十九章十四至十六节，或石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。这个是石安，是犹太人说，但是神自己呢？神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。这里深水清的弟兄姊妹就会又问了，喂，你上个礼拜才讲完那些犹太人被人围困没东西吃，最后饿到连自己的仔女都煮埋嚟食，你话咁忍心的父母，你仲话唔会忘记佢哋嘅仔女？所以神继续点讲啊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就算有父母忘记仔女嘅，我唔会忘记你哋。看啊，我将你铭刻在我嘅掌上，你嘅长援常在我嘅眼前。神系唔会忘记我哋。如果我们记得耶利米哀歌的三章三十一至到三十二节，我们讲第三章的时候都讲过，经文说，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，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。神是不会忘记你的儿女，不是神离开了犹太人，是犹太人离开了神。神是在说等候犹太人转回归向自己，当犹太人转回归向的时候，神亦都会转回归向。你想想我们有多少时间时时都想着，哎呀，神好像离开了我们，忘记了我们，但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有没有转回归向神呢？ 嗱，呢个好值得我哋去思考。嗱，最后两节嘅经文就系五章嘅二十一同埋五章二十二。嗱，呢两节嘅经文其实可以讲得系旧约最难解嘅经文之一。五章嘅二十一话：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便得回转。求你复兴我们嘅日子，像古时一样。嗱，读到呢度好开心嘅噃，系嘛？求你使我哋回转，求你复兴我哋，就系古时一样啊，兴高采烈。但你读埋二十二节啊，你竟全然弃绝我们，向我们大发烈怒。哇！五章二十二就系全部耶利米哀歌最后嗰节嘅经文。喂，你读到嗰度，你有啲咩嘅感受？你觉得神完全系离弃咗你，完全系忘记咗你？嗱，我喺处讲耶利米哀歌嘅介绍嘅时候，我都讲过，每逢犹太人嘅日历五月九号，犹太人老老少少会着住黑色嘅衫，去到哭墙嗰度嚟到系祷告，嚟到系读耶利米哀歌。佢哋读耶利米哀歌，读到五章二十一节，兴高采烈。读到五章二十二节，啊，冇晒心机，佢哋会点啊？再走翻转头，再读五章廿一节，再读多一次，咁样先至系喜剧收场，咁先至完咗读耶利米哀歌。但其实唔需要咁样，其实呢一节嘅经文，和合本同埋好多个版本都话系你竟全然弃绝我们。其实呢度比较好嘅翻译。是你虽然忘记全然弃绝我们、啊、如果你是译做虽然就好很多了。你听我读一次五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二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便得回转。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，像古时一样。你虽然全然弃绝我们，向我们大发烈怒。就是说虽然你是暂时弃绝，向我们发烈怒，但我们是期待有一天你使到我们回转，使到我们复兴。如果是这样的事，这一节的经文就好像哈巴谷书的三章十七至到十八节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一模一样，虽然环境是没有改变到，虽然神可能仍然是暂时向我们发烈怒，但是我怎么仍然心里面欢欣，等候神来到是复兴我，来到是医治我。我刚才讲过，在苦难当中，我们真的很多时候会触景伤情，去过的地方，见过的人都会令到我们想起我们的苦境。尤其是当我们发觉我们自己的苦难、啊、或者身体没有好到，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很失望。我经常都很记得我妈妈跟我说一句话，她说阿君啊，她说病来如山倒，她说病去如抽丝、啊、我这句话我很记得。哇，一个人病了上来排山倒海这样，但是你要好返呢，好似抽丝剥茧咁样，一啲一啲咁样好返。我哋嘅灾难亦都系一样，灾难临到嘅时候排山倒海，但系困境离开我哋系一啲一啲咁样嚟到离开。其实耶利米哀歌五章系教我哋，就算环境系冇改变到，我哋仍然要仰望神，因为佢仍然掌权，佢仍然高高坐喺佢个王位上，千祈唔好系气馁。千祈不要是失望，我们要继续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。这个也是可能耶利米哀歌给我们一个视觉上的医治。我们说耶利米哀歌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都是有六十六句的经文。你刚才听我讲耶利米哀歌第五章这么令人伤心的这些经文，六十六句、啊、很令人伤心的。啊、环境似乎好似冇改变，一路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，系啊，我哋系要系面对现实，唔好逃避现实。系我哋要向神嚟到申诉， 但是仍然好像都不会是立刻有回转。去到第三章说我们要将希望放在神的身上，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，开始有医治了。去到第四章只有44句这些这么令人伤心的经文。去到第四章，当我们承担责任，有罪的认罪，无罪的仍然求神来到是监察我们，又再得医治。去到第五章得回22句的这些经文，而去到最后我们要怎样？要转回归向神。这个是很重要。如果你注意到耶利米是没有求神来到是帮助他们打胜他们的敌人，耶利米是没有求神帮他甚至脱离苦难，亦都没有求神是帮助他们重启圣殿，他求神什么？求神能够使他们转回。这个很重要。我们见到甚至耶利米知道他们能够转回其实都是神的主权，在神的手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以西结书的36章22节和32节神是讲过，他说我要复兴以色列不是为了他们，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，是为了我的圣名，我的名不能够被亵渎。当犹太人被掳，当他们被人打到落花流水，外邦人就会笑他们的神，那阵时我的名就会受到亵渎。神话我不会被我的名受到亵渎，我会令到以色列复兴。耶利米就是看到这一点，他说我求神使我们能够复兴。但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教我们，永远我们都是同神来到合作，是神使我们复兴，神使我们回转，但我们自己也都要有一个愿意转回的心。这个就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，他和以色列人立的盟约是在树利未记的26章和生命记的28章。你们守约得到祝福，你们违约会得到是惩罚，得到管教。但是当你们是被管教的时候，神甚至爱以色列人爱到摆了一个福祉在这里。你们如果当是被我管教的时候，你想起我的恩典，愿意回转转回的话，他说我都会是转回归向你们。这个就是生命记的30章1-6节。神说我所陈明在你们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们的身上。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万国中，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。当他们被敌人来到追赶的时候，他记起神的祝福，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，那是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，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。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，从分散你到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。有没有见到啊？神真的恩典很大。当我们违约的时候，当我们被神来到管教，只要我们愿意转回，神亦都是愿意是转回归向我们。有人可能会问了，咦，你又说5章19、5章20是经文最中心的地方，咦，看起上来好像5章21才是，求神使到我们转回，是吗？其实我相信这里是有一个原因。我们首先要记得神是掌权，神是掌管一切，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回转。我们不能够单单靠自己的力量，我们要认得这位神，要知道他是永远地坐在他的宝座上高。另外有一个原因，我相信不在数19、20节，为什么会去到21节？就是我跟大家讲过，我说在主耶利米哀歌里面，你不会见到神好像有回答以色列人，神好像完全听不见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是要去到最后的末世，7年的灾难，当敌基督再一次来到攻击犹太人，那个攻击是会被巴比伦的攻击更加严重不知多少倍。在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人就会呼喊愿意转回归向神，就在那个时候。 嗱，呢个亦都系我同大家讲十二先知书嘅时候曾经讲过，记唔记得何西亚书？我话五章十五节其实就系讲呢一点。五章十五节话神要回到原处，乜嘢叫做回到原处啊？神本来嘅荣耀系与以色列人同在，喺个圣殿入边有神嘅荣耀，佢嘅 Shekinah。但系而家咧，神系离开咗，佢荣耀系离开咗圣殿。以西结书嘅十章讲得好清楚，嗱，佢要归回原处，等乜嘢啊？等他们自觉有罪，寻求我面，他们在急难嘅时候必切切寻求我。喺嗰个时候，敌基督嘅攻击，佢哋先至会系归向神。嗱，有人可能就会问啦：，喂，犹太人同神立咁多约，从来都冇讲到话要接受耶稣基督嘅。喂，点解啊？点解最后佢哋会接受耶稣基督？其实神同犹太人所立嘅约，无论系亚伯拉罕嘅约、摩西嘅约、大卫嘅约，全部都成全晒喺耶稣基督嘅身上。例如亚伯拉罕嘅约，系神系有应许到地俾以色列人，但系最重要嘅系乜嘢？要透过亚伯拉罕嘅子孙使万国得福。若果你是读加拉太书的三章十六节，保罗话俾我哋听，呢个亚伯拉罕嘅子孙，呢个子孙呢个字是单数嘅，唔系众数嘅，讲嘅系耶稣基督。无论系犹太人、以色列人要得救，都要接受亚伯拉罕嘅呢个单数嘅子孙，就系耶稣基督。其实耶稣基督同埋施洗约翰喺世上嘅时候，已经系频频闹嗰啲犹太人。恃住自己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们根本完全是没有注意到个人应该怎样是能够得救，他们就恃住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在属于马太福音的三章七至到十二节，施洗约翰又闹他们，在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三至到五十九节，耶稣基督亦都同样闹他们。耶稣基督教尼哥底母这个法利赛人怎样能够得救啊？要做一个重新得救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之约其实是成全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摩西的律法呢，亚伯拉罕的约使到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，神就将摩西律法给他们来到手，这个就是跟以色列人立的盟约。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被巴比伦人打到落花流水？就是他们毁约嘛，毁了这个盟约。其实这个摩西之约完全都是成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耶稣基督说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，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七节。而的确只有耶稣基督能够遵守所有的道德律法，成全一切的律法，因为他是无罪，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。而保罗在哥罗西书的二章十六至到十七节告诉我们，所有这些节期礼仪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。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犹太人不再需要守这些礼仪节期。我在主讲民数记的二十八章二十九章都跟大家讲过，犹太人的节期其实是表现出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和第二次的来临。所以我们看到无论亚伯拉罕的约、摩西的约都成全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大卫之约呢，一个永远的王朝就是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王位上直到永远，亦都是成全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这些是要去到末世犹太人才明白到，所有这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，最后他们是愿意转向归回神，接受耶稣基督。我们看到耶利米哀歌的第五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怎样是能够最后扭转乾坤，怎样能够扭转局势，在这个危难，在这个困境的里面。我们说当我们在困境危难的里面，我们只是记得，只是知道神忘记了我们，但是有没有想到我们自己是不是离开了神呢？我们是离开神的话，我们应该是转回归向， 但是有人可能会说，哎呀，你第四章不是讲了认罪吗？我都认了罪了，你还要归回做什么？你有没有听过悔改悔改？悔而不改是无用，有很多人都会后悔，但是他不改是无用。改是什么？ Repent 这个字是180度转回，180度转回归向神。所以你不可以只是认罪，嘿，认罪是一个开始，但是认了罪之后你要离开你的罪，要转回归向神。那我们不妨重温一下，我们说耶利米哀歌教我们怎样能够面对苦难，怎样能够行出忧郁黑暗。第一点就是，当我们在困苦的当中，我们要面对现实，我们要接受现实，千祈不要逃避现实，你走不到出来的，如果你逃避现实。第二点呢，第二点是其中一个接受现实，就是接受是神容许这些灾难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但是神有他的恩典，神是准许我们向他来到申诉，甚至是鼓励我们向他申诉，他要我们向他倾心如水。哀歌的2:19，我见你见到，但是千祈不要就是沉迷了在树向神投诉埋怨，自怨自艾，自我怜悯，成日就说 why me why me， 在树转牛角尖，你是走不到出来。第三步就是要将我们的希望放在神的身上。然后第四步呢，就是我们要承担我们的责任，有罪认罪，无罪我们就向神来到是敞开我们的心，给他来到监察我们。然后去到第五点，今天所学到的，不单止要认罪，我们是要转回归向神，这个才能够是扭转局势。但是有一样很重要，当我们的环境是没有改变的时候，千祈不要灰心，我们仍然要仰望神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你的话语，感谢你给我们有耶利米哀歌这部书，教我们怎样能够是踏出忧郁黑暗。我们实在感谢你，在住新的一年，我们是会读约书亚记和使徒行传，愿意你都能够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亮光，从你而来的智慧，能够是将你给我们的大使命在我们的身上活出来。主啊，我们亦都是为了我们在加拿大的弟兄姊妹来到献上祷告，愿意你都是继续给他们有力量来到鼓励他们，继续在树加拿大来到是宣讲你的话语，将你的真道来到传开，千祈不要怕这些 Bill C4 这些的律例来到是阻挡他们，因为我们知道是你坐在王位上直到永远。我们不要怕人，我们是要怕神，我们不要听人，我们是要听神。愿意我们等下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重赞归给你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们。